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讲一位沈大爷的遭遇。他呢是一个非常喜欢收藏一些古玩啊、字画啊、收藏品的这样的一位老人哈，而且呢已经70多岁了，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呢他却掉入了一个收藏品的骗局，导致了很大的损失，而且呢还打起了官司。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沈大爷又是如何掉进这个骗局的？通过沈大爷的遭遇，又能够给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带来一些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介绍。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法官助理邓可仁。哎，邓可仁你好。 很高兴来到电台。 今天呢，您跟大家讲一个沈大爷的遭遇哈。那么他呢是买了一些东西啊，结果呢对方说呀，这个说能够高价回收，结果没有回收成，引发了这么一个纠纷。 沈大爷呢其实就是年过七旬了，他退休在家，就是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其中就包括这一家被告公司收藏品销售公司的电话。这家公司呢经常就是要求其购买一些价值昂贵的收藏品。 比如说呢什么时候收藏品呢？ 比如说一些名贵的画呀、邮票啊、电话卡呀，就是一些可能历史比较久远的东西。 那他得跟沈大爷说吧，比如说那这些东西它有什么样的价值，您收藏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也会跟沈大爷讲是吧？ 对，但其实这些东西价格很贵，沈大爷呢其实收入也不是很高，因为价格太贵了他也并不是特别想买。但是后来呢这个公司的销售人员还是不断的打电话， 就锲而不舍。 对，然后说出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可以说优惠政策，就是说这些收藏品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在未来呢也会升值，所以呢公司将在未来会以高价的来回收这些收藏品。 有销售人员他说我以高价回收，要高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高于他购买时的价格。沈大爷听到这个消息就心动了，虽然说这些收藏品摆在家里没什么用，但是如果未来能够以更高的价格被回收，也是可以挣一点小钱的。 他这个说高于他购买时的价格，那其实肯定要高于银行的同期利率是吧？ 对， 因为如果不高的话，沈大爷还不如把钱搁银行呢。 对， 那有没有说能高多少呢？ 这个具体的在案件当中没有 反应是吧？ 对， 那后来沈大爷就动心了，就买了。 他先后陆陆续续花了20多万元，买了一些民国邮票、儿童邮票、若干套，还有一些钓鱼岛的电话卡几百张，还有这个 钓鱼岛的电话卡。 对 啊，是那种电话卡上面印的钓鱼岛的图案是吗？ 对， 然后 怎么一下子买好几百张啊？ 每一张都价值好几百元呢，就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价很多的一些，其实在平时生活当中也运用不到的一些这种东西。 就沈大爷其实买了一堆他平时根本用不着的东西， 对， 是吧？ 对， 而且花了20多万就搁家里了。 对，就是过了好几年，然后这个期间呢，沈大爷就经常来到被告公司说，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收啊，能够回购啊，什么时候能够更高的价格给买回去啊。但被告公司呢就经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就说啊，现在这个行情不好，这个邮票啊还有你买的这些电话卡呀，这个行情不好，没有这个交易市场，您再等一等看一看。每一次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经过好几年，沈大爷觉得哎，这个有点不对头了，哎，自己可能是上当受骗了，于是就以欺诈为由将被告公司诉到了法院。 他没有报警是吧？他没有认为比如说被告公司是个骗子，他实际是骗我钱的，我让公安来抓他，他没有选择这条路是吗？ 可能沈大爷还是比较相信法院通过民事的这个手段先来追究他的民事责任吧。 他比如说有可能比如公安机关他的确是可以抓住这个如果说这个公司涉嫌犯罪的话，他的确可以将这些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但是沈大爷的钱能不能回来是另外一码事儿。所以可能很多老年人他关心的是那我这个钱能不能回得来。 对， 那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恐怕钱能够回来的似乎更容易一些哈。哎，那沈大爷当初最开始的时候起诉到法院，他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呢？ 提出的主要是两项，第一项是基于这个欺诈请求法院撤销双方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二点就是要求被告公司返还他当时购买的这个购货款23万余元，第三点就是要求被告公司支付他这个20多万元的利息。 他没有要求比如说3倍赔偿之类的，他没有要求。 没有没有。 那这家被告收藏品公司哈，他们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他们主要是如何来答辩的呢？ 被告公司主要是三点答辩理由。第一点，他这家公司是认可与沈大爷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这些东西确实是在他们家买的。第二点，被告公司声称这些销售人员在销售的时候说出的这种回购承诺仅仅是一种销售策略，只是他们个人为了解燃眉之急的一种个人的表述，不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第三点，被告公司确实对部分的收藏品有这个回购的政策，但是确实是要看是哪一类收藏品，在当时是不是有这个收藏品的这个行市，是不是有利可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予以回购。但是沈大爷他当时购买的这些邮票啊国画呀当时是没有这个行市的，不符合公司回购的条件，所以被告公司不认可沈大爷的诉讼请求。 那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个卖邮票卖画的这么一个公司， 可能还有其他各种各类吧，然后这个案件当中并不涉及。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个专业回购公司。 对，它就是一个收藏品的销售公司，同时好像也有这种，他们有一个经营场所是摆设了各种各类的，包括国画，还有这种器具啊、瓷器啊这些东西。 那按照公司的意思，也就是说，之所以当初说能够承诺给您回购，其实是因为销售人员为了完成可能公司定的业绩而采取的一种销售策略。是这个意思是吧？那看看我的理解是没错的。那接下来就我想问您，那沈大爷当初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签一些什么协议呢？比如说有没有当初有这样纸面上的承诺说我一定会高价把这些东西回购回去呢？ 没有， 都没有。 在案子当中双方都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 没有买卖合同。 对，但是被告自认了，我承认这个东西是我们买的，就是一种口头上的买卖合同。 那沈大爷手里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公司曾经承诺过说我可以对这些你买的所谓的收藏品来进行回购吗？他手里有这样的证据吗？ 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说的。就是沈大爷他的代理人是他的儿子。他们在向被告公司多次去被告公司主张这个回购的过程当中，他们进行了相关的录音录像。然后 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个证据，予以保存，整理成了这个文字稿。在这个录像当中可以看到被告公司的经营场所、销售人员，而且他通过他们的对话可以看出这个销售人员跟沈大爷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在销售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对这个回购的承诺予以否认，只是每一次都以不同的理由予以拒绝。 那在他这个对话当中，录音录像整理的文字当中，他们这个对话大概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哎，大爷好久不见，您又来了。 有这样的问候是吧？ 对，然后你说您这个收藏品啊，最近这个邮票啊什么的，行市不太好，现在就是还说到了一些什么，这个收藏品网上交易之后，这些邮票，还有他买的这些，沈大爷买的这些收藏品，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交易市场，所以让您等到明年春天再看看，然后您再等一等，然后都是一些这样的托词吧。 那在那个录音当中，沈大爷一般都会说些什么呢？ 沈大爷主要就是问他，您什么时候能回购啊？你看我都等了两年三年了，你们一直都在让我等，然后但一直又不跟我兑现，然后就是在催促。 也就是说沈大爷说的这些其实对方是认可的， 对， 是吧？ 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那沈大爷出示了这么多证据，那面对这么多证据，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的意见呢？不，他在质证的时候，那公司又是怎么说的呢？认不认可呀？对这个证据啊，当初你说，你看证据里面都，我公司的员工都成认可了，说回购啊，只是现在价钱不好啊之类的，那公司怎么说呢？ 公司就是刚刚他说，销售人员的话不能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第二个呢，公司是一个盈利性的机构，不可能在当时做出一个一定能回购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不符合常理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焦点是什么？ 这个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在事实认定上面，被告公司在向沈大爷销售这个收藏品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做出了这个回购承诺？第二点，如果这个被告公司的回购承诺是附带条件的，那么如果他在隐瞒了这个事实的情况下，是不是构成法律上的欺诈？ 那咱们就这两个争议焦点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第一点，事实认定，刚刚跟大家所讲的一样，就是原告的代理人沈大爷的儿子，在与被告公司进行交涉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这些录音录像，维权的录音录像，形成了一个证据链，能够证明被告公司确实对回购的承诺没有进行否认，只是不断的在推脱。同时被告公司在答辩的过程当中还说到一个事实，就是他曾经向沈大爷回购过一幅富春山居图。就是， 富春山居图是国宝啊， 可能是那种赝品或者是不是 临摹的作品， 临摹 的作品， 对。然后呢，沈大爷 吓我一跳 还从这笔交易当中获利了2000多元 啊。还有这么一件事儿？ 对， 公司真的回购过， 曾经回购过。所以说通过这个这些证据可以看到，被告公司是存在这个回购的交易习惯或者是先例的。那么法院通过以上证据就认定，被告公司在向沈大爷销售收藏品的时候是存在这个回购承诺的这个行为的。那么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被告公司如果隐瞒了回购条件这个重要的事实，是不是构成欺诈？那么从法律上来看，欺诈是指一方通过隐瞒事实或者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做出错误或者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可以看出，被告公司他做出回购承诺，但是对这个回购承诺是附条件的这一个重要的事实进行了隐瞒。第二，沈先生确实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与被告公司订立了买卖合同，这种错误认识以及沈先生的购买的行为和被告公司的这个隐瞒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那么法院认为，被告公司在向沈先生销售收藏品，但是呢对这个回购附条件予以隐藏，事实上是隐瞒了重要的事实，使得沈先生呢 基于错误的意思表示与被告公司订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是构成欺诈的，被告公司具有过错。基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让对方订立合同，这种合同属于可撤销或者可变更的合同。被撤销的合同，这个合同被撤销之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是予以返还的。然后受到损害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遭受的损失。所以基于以上的事实和法律，法院最终的判决是撤销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其次，被告公司应当返还沈先生支付的20余万余元、23万余元以及支付相应的利息。这个利息就相当于一个这个资金占用的损失。 沈大爷所买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得还给公司啊？ 对对对， 收藏品公司。 对对对，第三项就是被告公司在支付还就是返还这些钱之后，沈大爷应当返还他购买的这些收藏品。 您看在这起案件当中，实际上沈大爷并没有和这家收藏品公司签订任何的书面上的协议，如果没有那些录音录像啊，能够来进行证明的话，恐怕沈大爷要打赢这场官司应该说并不容易吧。 对对对， 那这个里面您觉得沈大爷之所以最后能够赢了这场官司，主要原因在于哪里呢？ 还是一个证据，因为 还是证据。 法院判断的审判，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方当事人主张什么是一方面，但是法官主要看的还是证据，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形成的一个法律事实是法官做出判决的重要依据。而不是说你主张我怎么样了，法院就认定，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这个案件我觉得主要就提示大家的就是一定要在自己做出这个民事行为的过程当中留下留痕，留下痕迹。在主张权利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把自己维权的这个过程以及权利受损的过程进行记录，从而在法院开庭过程当中有相应有力的证据来予以佐证。 就像这种什么收藏品啊，高价回购啊，那如果老年朋友想要购买的话，这个文字上的这样的协议啊，证据啊，一定要写清楚。 对对对， 比如说我是全部回购呢，还是部分回购呢，还是有条件的回购呢，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我就可以回购了呢？这个呢一定要写清楚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觉得给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哈，今后如果一旦在涉及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更多的注意一下，留心一下呢？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形成这种书面的协议。现在民间的这些收藏品买卖交易，大家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口头协议非常不利于这个买受方在权利受损的时候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大家在订立合同的时候要尽量形成书面的相关协议，并且这种协议一定要是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才对双方也是有效的。如果是被告公司做出了这种类似的回购的承诺的话，也一定要通过书面的形式将相应的条件呀、时间啊、具体的条款、具体的约定通过书面形式予以确定。然后第二点呢，权利这个维护的过程一定要予以留痕。就像刚刚这个本案当中的原告非常聪明的应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将自己维权的过程予以记录。那么第三点就是权利的行使一定要及时，因为合同法虽然约定了这个欺诈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是可以被撤销的，但是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也就是当事人一方仅通过自己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使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更和变动。这种权利是可以改变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所以法律为了维护这种交易的稳定性，也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对这种撤销权规定了处事期间，也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行使这种权利。合同法第55条规定了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之日的事由的一年内必须要行使撤销权，否则撤销权就予以灭失了。 一年 一年之内需要。对， 那我们怎么判断他知道或应当知道呢？ 发觉自己已经不对劲儿了。就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沈老先生前期可能一两年之内就已经在 主张自己这个回购的权利。 嗯， 但是直到第三和第四年他才发现被告公司可能是在骗他。 嗯， 那么主要就是根据当事人自己主观意识上的这种来判断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哦， 那么应当知道就是根据可能相应的行业习惯， 嗯， 或者是根据一般的生活常理来判断他是不是有能力或者有途径来知道这个欺诈的事情和事由。 没错，这知道或应当知道。 对， 所以这个时效是一年哈。 对， 那大家一定要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如果超过一年怎么办？就没有撤销权，就没有灭失了，是吗？ 对。 那这些案件咱们法院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收藏品公司什么意见？有没有上诉呢？ 收藏品公司是对这个判决不满的，然后向二审法院提起了，向本院提起了上诉。 嗯， 那么二审法院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嗯， 他们在判决中写道，回购的时间和条件是关乎买卖合同当事人的重要权利与义务的， 嗯， 应当予以明确的说明和告知。上诉人并没有能够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对回购的承诺所附条件予以了说明。 嗯， 考虑到被上诉人年事较高，视力不好，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较弱，因此认定上诉人存在欺诈的行为，维持了法一审法院的判决。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也提醒很多老年朋友了多多的注意哈。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法官助理邓可人，谢谢。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些涉及到老年朋友的一些骗局。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些骗局的介绍，能够提醒大家，各位老年朋友，您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谨防这类骗局，以免掉入骗子的陷阱。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